攻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3章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看，佩雷舍特人在攻打克伊拉，强掠河场。大卫就求问上主说，我是否该去攻打这些佩雷舍特人？上主回答大卫说，去攻打佩雷舍特人，解救克伊拉。随从达卫的人对他说，看，我们在犹大这里已惴惴不安，如果到克伊拉去攻打佩雷舍特军队更将如何？达卫又求问了上主，上主回答他说，动身下到克伊拉去，因为我已将佩雷舍特人交在你手中了。达卫就和跟随他的人到克伊拉攻打佩雷舍特人，夺得了他们的牲口，打得他们惨败，营救了克伊拉的居民。那时阿希莫内克的儿子厄贝亚塔尔逃到了达卫那里，也下到了克伊拉，手中带着厄福德。有人报告撒乌尔说，达卫到了克伊拉。撒乌尔便说，天主真将他交在我手中了，因为他将自己封锁在一座有门有栓的城里。撒乌尔就调集了人民出征，下到克伊拉，要包围达卫和他的军队。达卫一知道撒乌尔想陷害他，就给司祭厄贝亚塔尔说，拿厄福德来。然后达卫说，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你仆人听说撒乌尔正在筹划到克伊拉来，为了我的缘故要毁灭这座城，克伊拉的居民会将我交在他手中吗？撒乌尔是否会像你仆人所听到的下来，请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通知你的仆人。上主回答说，他要下来。达卫又问说，克伊拉的居民会把我和随从我的人交在撒乌尔手中吗？上主答说，他们会把你们交出。达卫就动身率领士兵约有600人离开了克伊拉，到处漂流。有人告诉撒乌尔说，达卫从克伊拉逃走了。撒乌尔遂停止出动。达卫住在旷野的深山里，有时住在奇佛旷野的山中。撒乌尔每日找他，天主没有将达卫交在他手中。达卫很是害怕，因为撒乌尔出来不断搜索他。当时达卫住在奇佛旷野的何勒市，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动身到了何勒市去见达卫。他以天主的名鼓励达卫说，不必害怕，我父撒乌尔的手绝拿不住你，你必要做以色列王，我要在你以下居第二位，连我父撒乌尔也知道这事。他们二人在上主面前订立盟约。以后达卫仍留在何勒市，与纳堂回了家。有些祈福人上了基贝亚见撒乌尔说，达卫不是在我们当中，在何勒士山上隐藏着吗？大王，现今你随意下到我们那里，我们必把他交在大王手中。撒乌尔答说，望上主降服你们，因为你们同情了我。你们再去查看清楚，看他的脚步急速往哪里去，因为有人给我说他非常狡猾。所以你们去观察清楚他藏身的一切秘密地方，确定后回来见我，我必同你们一起去。只要他在这地方，我必在犹大各乡村中搜捕他。 他们就在撒乌尔已先动身往祈福去了。达卫和他的人那时住在马红旷野，即在旷野南方的荒原中。撒乌尔率领士兵去寻找达卫，有人将这事告诉了达卫，他就下到那矗立马红旷野的山崖间。撒乌尔一听说